备足了功课的解说员在隶属了历年总冠军的获得者后，隆重将本次总冠军的得主轮回战队推上了前台。轮回战队的选手此时也已经互相祝贺着走上了比赛台。颁奖将在比赛结束后直接进行。对于轮回来说，美中不足的只是这里不是他们的主场，所以他们听不到太多的欢笑。 掌声虽有，却只是现场的蓝语的观众出于礼貌，而这个快乐他们是绝对分享不到，也不想去分享的。所以轮回战队的庆祝也显得比较低调，这显然也是对于主场观众的一种尊重。历年来在客场夺冠的队伍基本都是如此做的，他们真正的庆祝仪式都要回到他们的城市，他们的主场才开始。 不过再怎么样，毕竟颁奖仪式还是会搞。在这一瞬间，这个舞台暂不属于蓝宇，而是属于整个联盟。轮回是主角，舞台上的气氛也会以轮回为主，不会有人去过分体谅蓝宇战队的失落。此时，蓝宇的选手都默默地站在台下一旁，他们可以选择离开，退回到休息室。 但是此时的蓝宇战队却齐整地站在了台下，即使失败，他们一如既往地表现着他们的风度。看到这一幕的叶修很是感慨：“亏的是宇文周代替你成为了队长，蓝宇真是太变样了。要是当即你这个败类带领队伍的时候，这会儿你们全队八成是站在那个地方齐树终止吧。”叶修对魏琛说着：“切。” 魏琛却只是弱弱地应了一声。叶修侧头扫了他一眼，发现魏琛的表情虽然平静，但还是看得出并不怎么开心。显然，出身蓝宇的他在这场对决中还是拥有倾向的，而这倾向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希望看到轮回花了2000万还输掉之类的。他可是蓝宇曾经的队长。 是曾经对这支队伍的关心和爱护超过任何人的家伙，虽然他嘴上怎么也不会承认，虽然他说他混在蓝溪阁里只不过是为了属性点数，虽然他曾经因为输给于文周后心灰意冷而退役。叶修没有再说什么，转播中职业联盟主席冯宪军步伐矫健地走上了台，接过主持的话筒。 在所有现场观众以及转播镜头前正式宣布，轮回战队为荣耀职业竞技第八赛季总冠军。随后，轮回战队的每一位选手得到了电子竞技特色的冠军奖章、冠军鼠标以及冠军键盘，特殊定做并打有第八赛季总冠军字样 logo 的键盘和鼠标。 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含义，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拿金钱去衡量。轮回战队的每位选手上前接过，神情都很激动。再然后是真正颁发给轮回队伍的总冠军奖杯，被冯宪军亲自交到了轮回队伍周泽凯的手中。这又是客场，又是周泽凯这么一个低调的家伙。 高举总冠军奖杯这种在蓝宇粉丝眼中肯定有点嘲讽的举动，干脆就省略掉了。主席冯宪军显然对于这位新科的总冠军队长也是厚爱有加，不住地在他耳边说着什么。这些悄悄话当然就不会被转播出来。节目中大家所看到的只是周泽楷依然在局促地笑着，哪怕是对着颁奖的主席，话也根本没有多出两句。 或许也知道现场的观众一点也不喜欢眼前的场面，所以在完成这些必须的步骤后，能省略的环节一律省略。不过，这电视转播的主持和嘉宾是面对所有荣耀观众的，当然没必要太计较现场观众的情绪。此时倒是嘻嘻哈哈的聊着，看到颁奖结束后，很快就要收拾退场了。李一博很是幽默地表示。 比起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主场夺冠，或者周泽楷会更喜欢这样客场夺冠，如此需要他开口的时候少了。 您说的是啊，如果这里是主场，我想他肯定没有这么容易就下台，不知要被揪住当众说多少话。 第二回合虽短，但毕竟已经是彻底结束了，转播方广告商这些人心中的郁闷自然是没必要让粉丝和观众们知道，现场买票入场的观众也会因为这种情况得到相应的补偿，但这些眼下都不是重要的话题。转播的片花已经开始播放新科总冠军这一路的夺冠历程，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再到总决赛，精彩的画面被剪辑成套，这些都是事先做好的准备。轮回有，蓝雨也有，只不过现在轮回夺冠出现在观众眼前的就是轮回的花絮。 轮回战队居然真的在个人赛里3-0就击败了蓝雨，我想这个结果赛前一定有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解说员和嘉宾的工作可还没有结束，这第二回合打了个人赛就结束，但转播时间可是留出了大把，这时正好找各种内容来填充一下，等安排好后边的内容再说。这种事儿电视台倒也不陌生，只是这一次有这么大段的时间要填补，着实犀利。 嗯，是啊，这场战力果然是轮回战队的选手发挥出色，但大家也不要忽略了，真正决定了这第二回合胜负的事实上是轮回战队的排兵布阵。 这话早在总冠军结果出来的时候李一博就想说了，但他那时候哪有时间让他插队比赛的平息。李一博憋了很久，现在终于有机会展示自己渊博的看法了。 您说的是，我相信蓝雨战队一定没有想到轮回方面会如此强劲，在个人赛就摆出如此强硬的姿态。 解说员说着， 而且蓝雨这个战队啊，他们的缺陷对于个人赛和擂台赛的排名布阵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哦， 解说员开始是略疑惑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连忙接口。 哦，您说的是，蓝雨战队的队长，全明星级别的余文州，荣耀战术大师，通常是不会参加个人对决的赛事的。而我们知道，一支战队的一线主力，通常就是他们进行团队赛的六人组合。一般战队只有治疗职业不会在单人对决的赛场上出战，而蓝雨战队算上他们的队长，却有两位团队赛的一线主力不会出战单人对决赛事。 所以说蓝雨也确实为难啊，他们无法再多一名强力选手保证在两头赛事中都出场，只是出场单人赛事的话，我想联盟中没有任何一位强力选手会愿意如此。 李一博说， 没有错，但是这位选手再强力，想在团队赛中取代余文州或是徐景熙这种治疗职业的选手都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蓝雨有点吃了赛制的亏啊。 看来蓝雨需要做出一点改变，想想办法了。 需要吗？ 不需要吗？ 解说员纳闷，这不都是你说的吗？难道不是这个意思？不过看到李一博那笑容，也是很相熟的解说员突然醒悟过来。 哦，据说下赛季开始季后赛就要改制了。 嗯，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会是何种制度，但是一年的时间，我想足够联盟构思出来一个很好的保持比赛悬念和竞争性的赛制了。 但常规赛的赛制依然会保持不变吗？ 常规赛蓝雨应付起来问题不大，本联赛他们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没错，本赛季蓝雨其实是一直领跑，是以常规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季后赛的。 这次的总决赛虽然有点短，但我觉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 嗯，毕竟这是联盟史上第一次提前结束的总决赛，而且随着赛季的改变也可能将是唯一的一次。 而且这一次正好将这种赛制需要讲究的排兵布阵这个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轮回依靠有勇气有冲劲的排兵布阵最终战胜了蓝雨，我想称得上是对这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赛制一次完美的纪念吧。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不得不说，李一博这家伙对于解说主持这类工作相当老练了。一场提前结束的总决赛，一场让等着获取收益的人气半死的总决赛，一场让无数人感觉到意犹未尽的总决赛，硬是被这家伙描述成了一次经典的总决赛。 而他所分析的这个角度却也是完全站得住脚。 这次总决赛相信会给所有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这八年来一直关注职业联盟的玩家朋友，这将是一次经典的纪念。 解说员非常恰到好处的又是一番概括。而这时结束比赛的双方在休息了片刻后已经开始了记者招待会，转播切向了招待会的现场。虽然轮回战队打得张扬嚣张，但到了场下，周泽楷闷葫芦一般的呆呆往那一戳，真是太难让人对他产生什么仇恨来。更何况蓝雨战队也不会如此失态，作为失败一方的蓝雨战队队长余温州大包大揽，他从来没有掩盖过自己的缺陷，也向来直视自己的缺点给战队带来的麻烦。李一博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余文周也就这个问题说了很多很多。盲牌选手黄少天这一场比赛干脆就没机会出场，看得出情绪也是相当低落。当记者问他此时有什么想说时，一翻白眼儿，极度罕见地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以为不会是从这家伙口中说出的话来。 我什么也不想说， 黄少天说。